见你就笑，城市你变得越来越漂亮。若你问我台北哪里好，我该怎么介绍？一百零一个原因 ，software hardware 通通都有。微笑的力量与你说 hello， 国人拿来都不最臭，人人的热情和善人的礼貌，快递无限，世界第一方便。最新的科技配一碗牛肉面，垃圾不落地资源回收。这里的音乐播放给全球，跟着呼喊，支持哪一个球队 ？Smiling Power 力量打开全垒，2010世界波澜回等，你就跟咱们加油，台北万岁，台北万岁。Come again, y'all. Come again, girl. Come again, y'all. Come again, girl. Give me 在一起永远的逍遥，我理解你的笑，永远永远笑。Come again, girl. 永远没烦恼，因为我爱上你。Come again, y'all. 跟你在一起，永远的逍遥。